花生多百隻，我哋梗係最積極，識聽一定聽 HKPeanut.com， 我係長毛。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你哋聽緊嘅係 HKPeanut.com， 我係何俊仁，多謝大家。 花生當飯食，飲杯五糧液，咁你飲杯地啤酒都得嘅，我係尹兆堅。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呢只咧係台灣愛文芒，佢係經過農藥檢測嘅，即係不含農藥，係用有機肥料灌溉嘅，有機生果嚟嘅。而且咧，同女宋芒唔同，女宋芒咧，其實你見到啲綠嘅生果運嚟嗰度咧，熬熟嘅，個質感咧。是芒果的質感嚟嘅，同嗰啲蘋果芒咧係唔同嘅，我係芒果的專家嚟啊！但係佢又帶有一啲蘋果的香味，同嗰啲蘋果芒咧就完全唔同嘅。咁而家咧可以喺網度或者門市咧就訂購嘅，你 check 下網度啊，啲人賣好貴嘅，呢啲550蚊，我哋咧就399蚊。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大军阀啦吓，咁啊今日咧阿土伯又系唔喺度啦吓，因为其实佢就系而家喺呢一个台湾，就因为六四三十周年咁样。 我以为佢睇完曼联唔开心嘅啫， 唔系啊，唔关事啊，咁啊曼联我见到有场波好似唔知系咪 输咗俾卡迪夫城2-0啊， 系嘛，我见其中有一场波好似即系呢一个加利仔俾人掉嘢。 差唔多啊， 俾人掉花生，掉嗰啲乜嘢？咁但系咧，咁我哋翻到嚟啦，系嘛？咁啊，阿土伯而家就喺呢一个台湾咧，就搞紧呢一个六四三十周年大会，三十周年嘅唔知佢咩 event 啦， 嗰啲研讨会之类啊， 研讨会嗰啲嘢啦。咁啊，即系始终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年份啦。 唔系啊，咁隆重其事啊！而家因为土伯喺台湾、大陆放埋 Wikipedia， 睇唔到即系有关咩？Wikipedia 任何一樣 嘢，以我所知，其實不嬲都好似唔得嘅，其實就 據聞好似話翻到，翻大陸偶然係會睇到嘅， 偶然啦。咁但係你當佢唔得啦，係咪？即係呢樣嘢就咁，但係咧就呢排就呢個禮拜就非常之多事啦，係嘛？咁啊就如果你係講呢個送中惡法啊，咁今日有新進展啊，咁因為咧就原本啊呢啲咁樣嘅建制派啦，同埋呢啲好多即係好似信報又好啊，即係有好多收風嘅即係鬧嘅政情嗰啲啊，已預言咗就原本今日啦喺呢一個啦立法會嘅內會裏面咧就係決定究竟呢一個即係送中惡法啊呢一個法案委員會佢會係點樣咩路向啦，又點樣搞啦，咁因為時間都唔係好多噶啦，咁但係你見到咧就其實正式嚟講咧，其實如果你話去開會嘅話咧，即係立法會嘅大會啦，咁啊去到七月中咧，咁就係放暑假噶啦，咁但係政府咧就已經係即係落咗 order 係嘛，就是、通知咗呢啲咁嘅建制派咧，就話七月底之前都唔好買機票咁樣樣。咁所以如果係咁樣嘅話咧，會唔會破例？咁啊七月即係下半旬咧都會即係開會啦，咁黐線啦。 咁變相加會㗎喎，你講 乜加會啊？咁即係呢個就唔知會唔會啦。咁但係嗱。而家時間啦，咁其實就係、是、已經係即係越嚟越少啦，其實應該就係咁啦。咁但係呢嗱，如果而家咁樣計嘅話呢，冇埋今個禮拜之後應該得返7個禮拜，其實應該係應該得返7個禮拜。咁啊如果你7個禮拜嘅話，1個禮拜開一次會嘅話呢，咁就應該咁其實呢，如果你話照正常嘅狀況開法案委員會呢，其實都有機會呢就同佢慢慢玩嘅。咁但係就因為之前啦已經預告咗啦，好多建制派已經預告咗啦，咁就話今日呢就開法呢、這個內會呢就話 決定，就將呢一個逃犯條例咧，就直上呢一個大會議度咁樣樣。 其實曾鈺成開始講起嘅， 曾鈺成開始講起，但係我覺得曾鈺成咧就唔會無端端佢咁去講呢樣嘢嘅。咁我覺得係有人借佢把口啊，即係或者係甚至乎係中央借佢把口啦咁樣樣。咁啊嗱，今日咩狀況咧？不如我哋開去片睇睇先啦嚇。 嗯。 馬上停止，依法處事。 大旧石礼拜二光速败退，中港法律界、商界、连国际社会都有异议，见真系似乎个个无心恋战噃。不过礼拜三西环吹一吹鸡，咪系翻晒埋位。输波取消球赛，李慧琼话考虑终止逃犯法委会啊。曾主席之前提议送中议案直上大会，成班建制实牙实齿话唔撑，不过被西环中两锤又吞翻啦。建制派又再请求内会指引，想问法委会开唔到会可以点做啊？阿班长廖长江喺内会话，法案委员会已经不能运作，应该考虑终止，同考虑埋其他方案嘅可行性。呢番说辞，西环应该点晒头呢？虽然内会讨论完都冇结论。不过主席琼芝就话，相信法委会难以继续运作，会认真考虑终止，希望议员寻求共识同突破空间啊。换句话讲，真系铺紧路，必送中条例直上大会啊！嗱，打饭唔俾人打过啦。Everybody was kung fu fighting. Those kids were fast as lightning.难人泛民都成功难过， 好多用完咧朱海迪，唔该你俾我讲讲嘢， 得啦， 我宣布 撞到啦， 我宣布今日个会结束， 小胜两场，自不然有人谂住和谈机会高啲嘅。不过希望大家记得，当香港变成强国，投降就唔止输一半噶啦。 苹果动。 好啦，嗱咁啊，就头先冇讲到结局啦，咁啊最后屘咁啊，即系今日嗰个内会咧，就其实系冇表决到嘅，冇做任何表决嘅，咁啊因为时间有限啊，咁啊所以咧留翻下个礼拜啦，又开内会咧又倾过。 乜其实石礼谦咪即系话俾你听，佢都帮手拖到最后咯。 唔知道，咁啊因为咧就因为而家情况就同之前唔同，就而家今日啦，就呢啲咁样嘅香港人大啊、政協啊，就去曬成二百幾友咧，就去曬呢一個中聯辦。咁啊，就咁聽呢一個啊，即係譚耀宗所講咧，佢就話咧，其實係被通告嘅啫，好似係，即係冇互動嘅。 黃志文嘅指示啊。 咁咩叫互？即係咩叫冇互動咧？被通告咧？咁即係其實即係你純粹係聽命令啦、宣旨啦，係咪？咁其實去到咁樣嘅話咧，咁啊，我哋見到就除此之外啊，咁亦都有啲人大咧就喺度話。咁其实今次呢係呢一个黄志文啦，就释放咗好多信息啦，就係话啦，咁而家今次呢嗰、那个因为有位人大叫做黄友嘉，佢就话呢而家黄志文讲得好明白，就係话唔会话有太大嘅转弯空间，咁喺大原则上面唔会有转弯空间㗎啦，即係包括呢就唔会暂缓，亦都唔会搞港人港审，咁条例呢如果要有租，即係要條例亦都要有追溯期，符合熟地原則。咁啊，即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就等於咧，即係呢一個呢所謂民主派啊、大律師公會啊，甚至乎呢一個陳雲毅嘅方案啦，咁其實都全面否定曬㗎啦。咁其實就係、是，咁如果係你落曬 order 咁去講嘅話咧，咁講真啦，即係當然啦。即係對於我哋反呢條中國法嚟講，有多個口實啦。就係呢、這個，其實你今日嘅新聞已經證明咗，其實你呢、這個中聯辦好明顯地係違反咗呢一個基本法22條啦，係嘛？喂，大佬，你係擺到明干預喎，呢、這個係。系嘛？咁所以琴日点解呢一个陆委会话你系披住羊皮嘅狼？咁呢啲一啲不为过喎，其实就好啦。咁啊，即系除此之外啦，咁啊今日咧就其实喺另一边厢咧，我哋见到泛民，即系今日冇陶瑾新，因为陶瑾新咧就飞咗去美国。咁啊即系 join 埋呢个李卓人啦，同埋呢一个Martin啦，咁啊见呢一个蓬佩奥嘅，即系呢一个美国嘅国务院。 嘅呢一个即系国务卿嘅蓬佩奥嘅，咁啊蓬佩奥已经讲到明啦，其实佢系非常之关注，甚至乎咧，佢觉得就系话呢个逃犯条例咧，就系会影响到香港嘅法治嘅。咁好啦，咁当然啦，之前亦都有好多咁嘅讲法，即系包括外交部今日都出咗声啦，就叫你唔好干预啦。咁而 但问题，你可以随时随地充公人哋嘅，系啊，再讲资产嘅 喎。系啊，呢个系啊，因为其实之前石书铭佢都即系警告过，其实即系如果咧，你呢、這、一个逃犯条例，你将呢一个中国加埋落去香港嗰、那个即系引渡俱乐部嗰度咧，咁其实咧就如果你系有表面嘅证供嘅啫， 嗯， 表面嘅证供啫，咁其实已经系可呢、這个香港执法机关咧就可以协助啊，就将你嗰啲咧所谓犯罪所得嘅财产咧，就会冻结咗佢，同埋咧甚至乎充公嘅。咁所以你点解见到即系呢个你当然唔关大陆事啦，但系你如果你讲大楼嘅情况咧，点解佢会将嗰啲所有资产转移啊？咁啊，即系俾晒呢一个阿金，即系呢一个阿金比啊，同埋呢一个阿即系呢个刘明伟啊，咁就系咁样嘅情况啦。佢将佢自己本身好多旗下公司晒解散晒啦，已经系。咁 李泽楷都话唔惊嘅， 系李泽楷就好好笑嘅。李泽楷佢嘅讲法啦，就系话我唔系逃犯，我哋唔系逃犯，任何国家逃犯啊嘛。咁但系同时间咧，佢就话咁佢嗰个投资咧，香港嘅占比又好少嘅啫，咁样样。咁嗱，即系如果你净系听头一句咧，咁就冇嘢嘅。咁但系如果你即系你系觉得唔你系逃犯唔关你事嘅话，你使乜讲？就系话你自己嘅资产或者你自己嘅业务喺香港嘅占比咁少啫，使乜需要讲呢啲咁嘅嘢啫？ 唔系你谂， 即系话其实你自己心底里都觉得就系呢个逃犯条例啦，系会危害咧个香港嗰个营商环境啦。 唔系佢一早系已经做咗准备嘅，你谂下习近平上台之后第一时间做咩？卖咗中环中心去咯，以前死都唔肯卖噶嘛。 系啊。咁正喎、啊、地段係。咁同時間呢個傳統基金會呢， 港中心 係啦，呢個傳統基金會亦都今日講啦，咁就係話如果立咗呢個逃犯條例嘅話呢，香港嗰個排名呢一定會受影響咁滯嘅。 嗯， 係啦。咁所以呢就而家好明顯嘅就你大陸呢，即係中央呢，似乎係一啲都唔將呢啲嘢放在即係一啲都聽唔入啦，因為其實就而家上曬頭㗎啦，其實就係、是。咁首先 因為佢係當正香港係作為一個鬥爭嘅棋子㗎嘛、 啊、 難得你嗰班友就走曬去美國嗰度就玩國際壓力，喂咁我梗係同你頂到行啦。 咁而家習近平就好明顯就係玩意氣用事㗎啦，其實就係、是。咁啊所以點解即係如果我哋用理性去量度嘅話啦，點解即係泛民主派啊，或者我哋以前啊會成日失算啊，因為太高估呢個習近平啦。咁如果你睇返大陸嗰個情況咧，其實係即係仲誇張嘅。咁你如果睇翻而家內地嘅情況咧，一啲都唔會即係詫異。點解即係喺香港對港嘅政策咧會咁意氣用事啦？係咪完全唔將呢一個啦，即係呢一個利，即係呢個理性嘅利益咧，就掛喺心裏面啦。其實就係、 是、我冇㗎，你見到即係李克強佢都唔止一次喺即係透過大陸嘅傳媒就發表啲工作報告，就成日即係講緊防範失業潮。咁、你防範失業潮，首先一樣嘢就係、是、你要確保你嗰啲咁嘅國企真即係頂得住先。咁、你唔夠錢啦，咁你點頂啊？係咪先？咁、你自然要諗嘅就係打香港富豪主義咯。喂，大佬，香港個有錢人邊個喺大陸嗰度唔做過啲奇怪嘢嘅？ 咁呢個就係殺雞取卵嚟㗎啦，其實就係、是。咁所以你話啦，即、就、係、是、我之前都講過，就係話如果真係即係咧會有資爆張林嘅時候咧，老共係會不擇手段嘅，即係做啲嘢咧喺我哋一般人嘅眼裏面睇起上嚟咧，就係非常之唔理性的。甚至乎系咁意气用事嘅，咁所以点解你会见到啊？即系你近排啊，即系我唔系话系咪自爆啦。总之你见到近排啦，如果你睇国内嘅情况嚟讲咧，上个礼拜呢一个所谓嘅谈判咧，其实我觉得而家实质嚟讲已经破裂咗噶啦。其实中美嘅谈判就 其实系噶、 啊，因为你见到就系刘鹤佢上个礼拜佢挽回唔到，即系佢救唔翻，即系佢阻止唔到美国加你关税之后啦，咁原本都冷静咗几日嘅。 佢始终问题就系佢讲立唔到法啊嘛。 立唔到法，你只能够讲行政手段可以回应到美国嘅诉求。喺美国的角度嚟讲，啲 empty promise 嚟噶嘛，唔喐你咯。 啊，唔系咁呢啲嘢，你边个 concern 啫？其实讲真，即系你立法啦，即系你喺大陆立法啦，你用咩理由咧，都系你自己讲嘅啫。其实 唔计啦。 点样下台嘅话咧，呢啲嘢咧，你系垄断咗大陆嘅所有信息啊，即系同埋呢啲党宣传机器啊，其实所有说辞都系你讲嘅啫。咁但系你咁样都落唔到台，系嘛？你觉得面子有关？咁呢个就令我哋谂翻起，即系你成日讲两个一百年啊嘛，就一百年前系嘛？呢个慈禧太后啦，系嘛？因为即系个面子下唔到台，跟住然之后发动呢一个八国联军咁样样。咁啊，而家嘅情况咧就见到啦。嗱，首先嗱，呢个礼拜你见到好多异动嘅又 啊？点样啊？ 咁你见到呢一个咩啦？首先啦，系呢一个即系叫做系等先啦。呢、這个啊系啊，呢、這个两个都系经文联，一个就系张建锋，呢、這个张建锋、哦、大佬，即系佢即系原来佢近排咧，佢系卖咗成七层楼，唔系卖咗成三层楼喺南区嗰度，系啊，唔系啊林建锋啊，林建锋啊，卖咗成三层楼同埋七个车位啦，大佬。咁啊，首先呢样嘢咧，就我见到系东方爆出嚟噶啦。东方呢排咧，就其实咧都几关注。住呢啲咁样建制派议员咧，嗰、那个即系转手物业嘅动向咧，其实系 咁抵死 吓。咁啊，同时间咧，咁啊，即系呢单新闻，即系过冇几耐，礼拜二发生嘅事嚟嘅，又礼拜二嘅新闻嚟嘅。咁啊，好似琴日啦，咁啊，连呢一个梁美芬咧都话买楼。咁佢卖楼嘅情况系点咧？嗱，佢卖得唔多，好似卖一层嘅啫。其实就系、是，咁佢一层黄埔花园咧， 蚀让， 佢系蚀，唔系嗱，佢冇蚀嘅。嗱，佢即系因为佢自己个买入价都系低啦，系嘛？咁、但系佢又劈价都成100万咁样卖。 唔系我讲紧蚀让嘅意思，即系佢唔系以一个赚 少咗咯， 系咯， 系啊，就系旧年佢原来佢就系即系730万放售嘅，咁但系一直都冇人敲咁样样，咁但系突然间咧佢又劈跌100万啦。咁所以呢两个人啦，即係大家要積極关注，同埋我觉得即係嗱， 我咪成个建制派都要積極关注喎、你咁玩法。因为即係当 一个就行政会议成员。咁、你见到呢一个东方呢，佢写嗰边新闻稿呢，就写啲好搞笑嘅，就係、话哇，你作为新即係呢个行政会议成员，有啲咩风吹草动啊，有好多咩政策嘅异动啊，你都系先知先觉㗎。 咪等于当年梁锦松买车事件咁样咋嘛、喂，买完车之后就已经讲紧加呢一个汽车销售税啦、喂，咁当年呢一样嘢系令到梁锦松落台噶嘛、喂，咁如果林建锋或者成个建制派，喂，佢哋嗰啲咁嘅物业转手系同佢哋审议嘅法案有关嘅话，喂，嗰啲真系随时可以弹劾佢哋噶。 当然啦，即系呢样嘢就冇直接关系嘅。咁即系因为你而家讲一样嘢咧，就唔系话直接关系到个楼市政策。咁但系因为咧。其实呢啲嘢啦，即系你如果你话搞呢一个逃犯条例啦，你系直接损害到香港嘅营商环境，呢个大坏嘢嚟嘅。其实就系、咁，如果你话香港嗰、个即系营商环境，你包括呢一个传统基金会啦，都话你嗰个营商环境啊会变差啊，系嘛？咁啊，即系呢一个 嗱，或者再直接啲讲讲个假如出嚟就系、呢一条法例，大家都知道党无可党，当中联办。真係直接叫你上大會，而你哋真係焗住要上嘅時候，喂，咁好多人都知道，喂，美國已經開到聲啦，佢唔可以再打嘴炮，喂，佢要真真正正做一個行動，佢唯一一樣嘢可以做咗咩啫？制裁香港咯，將香即係。最輕微最輕微嗰樣嘢都係講緊將香港變成一個唔再獨立關稅區啦。總之咧，你喺大陸嗰度收啲咩關稅咧，香港都要收同一個關稅嘅時候，喂咁你大陸人就冇留喺香港嘅理由噶咯、喂咁佢哋就真係割喉式減價咁樣掉走曬香港嘅資產，真係套現，然後去海外買樓去買樓去到保值噶咯。喂，咁香港啲樓唔值錢，喂嘅話，喂對於佢哋嚟講揸住都冇用啊，放租都冇用啊，咁梗係嗱臨賣咗佢先啦，因為佢哋都好清楚，喂呢條法例過硬啊嘛，即係個行為係喺呢度咯。如果唔係點解話喂你話積極去到留意所有建制派，因為所有建制派都喂佢哋都係一班資產家，所以先至會成為一班建制派啊嘛。喂咁所以喂你睇暈曬佢哋喂即係有啲人就可能大手買，有啲人可能逐啲買。喂田北辰嗰啲喂發覺講唔掂，佢都要焗住買。 唔係，所以其實呢班友咧，而家呢班建制派啦就好 Q 憎林鄭啊，大佬喂。 如果系咁，你点解唔早啲同我讲啊？俾啲时间我出货啊，大佬啊！即系佢哋憎林郑咧，唔系未必因为啦，未必因为啲乜嘢？喂，大佬，你俾啲时间我出货啊，大佬！你而家嗱呢个同一个礼拜里面卖楼卖得咁急，要劈价，喂，大佬，你蚀咗几多啊？真系，因为几咁扑街啊！所以呢啲人真系，所以嗱，你唔系净止东方啊，即系我觉得真系 fat wire 啊，即系呢啲咧，喂，你真系要留意下佢哋异动啊！其实就真系，系嘛？即系当然，即系你而家咧，你话喺呢一个佢即系。而家我其实你可以揾啊啲行政会议成员啦，即系你圈咗你几个名，然之后咧， 甚至唔使好多行政会议成员有立法会议员都好，喂佢哋买楼唔一定系用自己名去买噶嘛， 公司名 咪查。 系啊， 查佢哋嗰啲咩股权转让，仲过瘾啊！随时 系啊，系啊，即系我觉得应该要啊，其实，咁因为你而家香港仲系可以查到贼噶嘛，大佬啊，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呢啲咁样嘅网媒啦，系嘛，或者 fat wire 嗰啲啦，佢应该积极啲去留意下佢哋嘅动向啊，大佬。喂，即系你两个都唔系正常嘅情况卖楼、啊，系嘛？即系你林建峰，喂，突然间三层楼南区嘅。最保值嘅楼嚟嘅香港系，即系如果你讲地区嚟讲就 买唔翻啊， 七个车位，喂，呢啲咩事嚟嘅，大佬啊？即系你要知道，其实我哋都讲过，其实我哋之前都讲好多次啦，喺都唔知系咪偷听我哋节目啊？喂，大佬啊，即系你今日就算系，我记得唔知边个讲啊，即系好似系即系建制派有个好似郁文个叫咩名啊？ 好多个好似郁文， 梁志祥。梁志祥咧就话咧，即系而家阻住条法例嗰啲人啦，咁喺内会度讲啊，阻住条法例嗰啲人啦，唔知系咪收咗钱嘅？咁啊，点解佢会咁样讲咧？佢就话啦，因为而家即系呢条法例啊，最 care 即系嗰啲有钱佬啊嘛。咁 佢同石乃谦讲嘅，摆到明。 咁我唔知啦。 唔系嗱，你谂清楚嗰一样嘢，无论星期二又星期五又好，石乃谦其实佢根据佢当年赶梁游走，然后直接走去选梁君彦做立法会主席嘅经验咧，就系、是、遇到呢个混乱情况咧。如果佢有心去做嘅，好简单嘅啫，踢走朱凯迪咯，踢走即系喺前面真正掩掩样样嗰班友，然后 我觉得而家即系喺 焗住 立法会里边嚟讲咧， 选法委员会 其实系最積極嗰兩位啦，一個是朱凱迪啦，一個就係孟必啦，係嘛？即係佢哋兩個係最落力嘅，其實係。 所以石禮謙如果真真正正係上呢一個法案委員會 work 嘅話，佢係趕走啲孟必同埋朱凱迪，然後嗱嗱臨選謝偉俊做主席，跟住佢就匿埋喺耳邊有條法案 run 嘅啦嘛。咁佢唔係咁樣做嘅喎，連續星期二、星期五都係我宣布太混亂啦，我都係唔再散會咁。 但系而家嘅情況唔同啊嘛，即係因為而家咧就你見到呢一、這個即係呢個中聯辦表態啦，同埋基本法委員會嘅一個叫即係嗰個叫咩張勇表態啦，其實係。咁你除此之外，好似琴日呢一個好似我唔知邊個聽邊個講，好似尤清源佢話收風聽到呢一個韓正講，佢話都話要快啲搞掂佢喎，大佬。咁即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即係你表態前同表態後爭好遠嘅。即係首先你見到政情嗰啲啦，嗰啲專欄咧，佢哋就話啦：喂，大佬，即係其實佢哋建制派亦都有啲人就喺度怨：喂，大佬，點解唔早啲講啊？點解唔早啲表態啊？你咁遲先表態，即係你有好多人咧。咁就你之前講咗啲咧，即係你變咗係有個裂痕喺度，即係你等於個情況就好似呢一個特首選舉咁樣樣，係未去到最後一刻咧，都未表態，都唔會去即係表態嘅喎。你見到中央係，咁你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話即係有咩動機，點解會咁樣做咧？中央？除非你就係想知道就係究竟邊個忠誠度高嘅啫，其實就係 冇啊！另外一個角度喎，嗱，譚耀宗佢自己都就係講，喂，阿黃志文一出聲就話一出聲就有人話佢干預，美國外國都好多人咁樣講， 呢個好明顯啦， 佢哋講就得，係啦，中央發表意見又唔得， 呢個係違反咗基本法22条嘅，呢個非常之明顯嘅，即係你而家你仲要講，即係喂外國出聲同埋你中央講嘅嘢。是完全两回事嚟嘅。你而家你中央机构同埋即係呢个中联办出声啦，喂你自己本身即係你係喺即係你自己本身係有权威嘅成分喺度㗎嘛，佢係有嗰、那个即係起码对你呢班建制派有个约束力喺度啊。喂外国政府出嘅声就唔係即係佢哋係冇硬性嘅约束力喺度㗎喎，纯粹同你讲喂大佬如即係 嗱，佢出声嗰样嘢咧，纯粹系因为做生意考虑啦。我谂比较多情况上系做生意考虑。喂，大佬，如果系咁嘅话，你嗰、那个营商环境已经唔同噶咯、哦。 嗯， 我对香港嗰个态度同埋政策咧都要调整噶咯、哦。首先最现实嗰样嘢咧，就系话嗰个叫做系引渡政策啊。喂，如果你将呢一个中国纳入埋香港嘅引渡大家庭入边嚟讲咧，喂，咁首先佢哋就会 pull out 啦。其实就喂，点知喂我点知我以后如果你香港要引渡咩犯人过嚟嘅话，会唔会交俾大陆噶？佢哋最 concern 就係呢一個情況啊嘛， 咁梗係啦，係 嘛？ 即 係你變咗你而家通咗啊嘛，咁你而家阿黃志文嗰啲仲講咩咧？係咪話咩即係咁樣樣係即係改善呢個香港嘅法治形象咧？你同邊個改善香港嘅法治形象啊？嚇、啊！ 王志文 喺第三世界嘅法治形象啊？ 你都係叫佢翻去拍《荷摩的》啦，講少兩句啦。 咁啊，真系黐線喎！呢班友係，即係你一講一啲嘢啦，全部都係真係相反嘅喎。就咁，即係當然啦。你而家見到就係阿大樓咧，即係兩手準備啦，一手準備就係其實轉移緊資產。我覺得佢如果啲錢咧，佢嗰啲資產咧交俾阿金比啊，同埋阿劉明偉之後咧，如果嗰啲即係資產真係呢個澳門政府佢覺得係呢一個犯罪所得啦，喂，咁其實佢同樣佢都係可以即係 因为表面证供可行就已经可以充公力、啊、或者冻结你嘅资产先啦。 喂，咁佢同样佢都可以即系冻结呢一个阿刘明伟啊或者金比嘅资产啫、嗯，即系呢样相连嘅，其实就系、 是、因为嗰啲系流联行 转移过嚟噶嘛，转移过嚟噶嘛，即系你而家你见到我哋睇翻，如果你话美国嗰个做法咧，佢哋仲更加辣添。其实系即系佢系全面地冻结噶嘛。其实是、啊、如果你 FBI 嘅话， 会坏添。 系啊，好夸张噶。咁所以咧，即系你见到啦，你如果系好多呢啲咁样嘅，即系包括系中央啦，系嘛前公安局嘅副局长，即系姓陈嗰位前副局长咧，佢就话300个逃犯嚟讲啦，咁你300个逃犯，咁其实你争相卖紧楼啊，卖紧资产嘅，你好正常啦，系嘛？喂，大佬，如果你呢条法例 target 我嘅话，我点会企定喺度等你俾我等俾你拉啊？个个都做咗阿林明基啦， 边个知啊？喂，可能个300个逃犯，喂，有律战书个女咧，律战书个女点走啊？你谂下， 唔系咁嗱，如果你系咁样讲嘅话咧，即系话。嗱，300个你就话有名有姓啫，但系即系如有啲人身有屎嘅，心即系或者心里有鬼嘅，甚至乎我都唔知系咪自己心里有鬼啦，系咪？因为喂，大佬喺你大陆所谓犯咗法，其实犯唔犯法唔重要嘅，因为咧犯法就梗嘅，系嘛？你喺度开间厂，系嘛？即系纯粹你话，即系你而家你受贿嗰啲，你唔剔除啊嘛，系嘛？喂，咁你个个都会做嘅，就正如呢、這、一个啊，即系阿燕仔可话斋，大佬，即系边个唔会咁样去做啊？阿田北辰都咁讲嘅， 大陆可以接受小规模贪污 ，except wording 系咁样讲。 系啊， 咩叫小规模贪污啫？咁、啊、你始终都系反法啦，大佬。 系啊，你始终反法啊，其实系。同埋咧，你要知道咧。大陸嘅即係如果係做呢啲咁嘅嚴打嚟講啦，佢往往咧佢係 quota 式嚴打噶嘛， 嗯， 即係如果即係等於好似扶貧咁樣樣，如果我扶貧嘅政策我要精准扶貧嘅話咧，我每區咧我都有個 quota 要交數啊，即係變咗呢嗱，佢係如果係每次有運動式執法嘅時候咧，佢都會交佢都係為咗交數，連夾硬塞啲嘢去做啊！ 咪當年三反五反咁樣 咯，即係反右都係咁噶嘛。係 啊，鄧小平咪落個 quota 出嚟嗱，黨內右派分子係佔黨內5%。咩叫5%咧？你如果係白夫長嘅話，就唔該你交五個人出嚟。交唔到就交你个人头出嚟， 唔系等于我哋以前嘅 Twitter 威胁啊，佢都话佢唔知佢老豆咧，其实佢本身佢话点解俾人哋屈 Q 咗做中农啦？其实真系纯粹老屈嘅，纯粹系要因为交高塔啦。佢自己嗰笪田有几大到啊？好似系四个街砖到嘅啫，其实咁就俾人老屈咗做中农，因为要交高塔。 系啊， 因为佢唔够高塔嘅时候，喂见到你系咁已有块烂地咧，佢当你系啊。咁所以喂。就係、是、因為大陸佢嗰個所謂法治係冇不係有不確定性喺度啊嘛，我都唔知道自己係咪嗰300個之一啊嘛。 即係最重要。 如果你要 target 嗰300個人已經唔再喺香港啦，而佢為咗要交 quota 嘅話， 喂，点会？喂，点知你会唔会攞我嚟顶替噶？ 咪即系话俾你听，嗱，江泽民同埋胡锦涛都唔乸做嘅运动式治国，你而家系轮系去翻习近平，就将呢啲咁嘅老古董嘅嘢攞翻出嚟，先至令到人心惶惶啊嘛。嗱、 啊， 即系如果你系讲紧喂，即系萧规曹随，习近平乜嘢都 hea 咗佢嘅话咧，喂，其实咧其实你立啲咩法例咧，可能都系乜都系 hea 咗佢，我哋冇咁多嘢讲噶。 唔系，因为但系你问题就系而家你见到啦，所谓即系定于一尊啊吓，同埋要喺香港即系要攞到香港嘅全面管治权。呢一位阿习近平咧，乜佢嘅智商唔系超越我哋所想象噶嘛，大佬啊，真系傻閪嚟啊嘛！我哋讲过咁多次都系，即系如果你用正常人嘅脑袋去度傻閪之福咧，咪呢个咧，你系度唔到嘅。所以点解梁美芬会卖楼？点解林建峰哇会狂卖楼？就系咁解啦。其实系因为佢哋先知道最清楚啊嘛。 伴君如伴虎。 好啦，咁呢节时间差唔多，我哋转头翻嚟啦。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